美国加派国民警卫军到首都华盛顿协助保障后任总统拜登就职典礼的安全。官员话，部署在华盛顿的国民警卫军来自全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又指已经根据执法人员的额外要求，将最终部署人数增加至超过20000人。截至星期四，大约7000人已经在华盛顿，当中3000至4000人持械。北韩昨晚在首都平壤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劳动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领袖金正恩亦都有出席。官方朝中社报道，阅兵仪式展示了潜射弹道导弹，形容是世界上最强的武器，有力感展示革命武装力量的威力。韩联社引述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北韩昨日傍晚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阅兵活动，是北韩首次在劳动党大会之际举行阅兵，亦都是去年10月劳动党建党75周年之后第二次在傍晚举行阅兵。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9，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5，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4点，升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06美元，卖出1848.7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的气温下降至12度或者以下。预测今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新界区嘅坏车咧影响到挤塞。新田公路支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锦田河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月富豪苑对出啊。重复多次，新田公路支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锦田河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月富豪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劳资审裁处，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体艺中学对出。由于有紧急水管维修工程，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发祥街快中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公民党执委黄鹤鸣。 局长说有时因为抗疫大家要放低私隐的考虑，我觉得这个讲法就不负责任的。你不能够一厢情愿说你信我，人家就会信你的嘛。怎样去告诉市民听这个的安心出行的程式是真的保障到市民私隐，政府一定要交代清楚。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 歌剧《弄神》。布雷根之音乐节拥有一个好特别的露天水上舞台，而在2019年就上演了威尔第飞星国际的作品《弄神》，主角演绎出色，结合耀眼的舞台设计，将疾道与复仇的情节精彩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演艺盛会 歌剧《弄神》，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月15日，新增29宗确诊，石荫村人石楼零九室居民需送往检疫中心。 警务处、国安处拘捕11人，据了解涉12港人案。 消委会指80%消毒喷剂样本功效逊消毒酒精。 北韩阅兵展示潜射弹道导弹。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直播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嘅主持咧有叶冠霖噶。先讲啲靶场嘅消息先啊。今日由上昼8点去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繼續講下疫情嘅情況先。尋日嘅數字29宗啊，咁當中咧就係有13宗咧係源頭不明嘅。咁啊，讓人關注咧就包括有油麻地嗰個情況啊，因為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啦，油麻地新田地街20至26號嗰個唐樓咧，咁尋日我哋就節目都有提到啦，就喺清晨嘅時候咧就見到衛生防護中心咧就係撤離咗嗰度啲居民嘅。咁但係睇翻咧嗰度而家前後應該就有28宗確診，一個人咧就係初步確診嘅。但係喺早啲嘅時候其實已經開始有爆發嘅跡象㗎啦。咁見禮拜二嘅時候咧，衛生防護中心被問到啊嗰度應該點處理啊，咁當時都係話做強制檢測啫，就話見唔到咧有需要全棟撤離嘅。咁但係去到尋日嘅清晨咧，就突然間喺清晨時分就做咗個撤離。咁區員就話都嚟得比較急㗎，亦都擔心會唔會有啲人咧喺清晨嘅時候離開會即係錯過咗呢個撤離咧，唔知呢件消息咧等等嘅，咁所以今朝都想傾下呢一方面。嗱，除咗講到話頭先講個新田地街20至26號嘅唐樓之外咧，其實再睇翻附近啲咧，再拉闊啲咧，由尖旺一帶都幾犀利喎。數下咧話過去兩個禮拜咧都有超過80宗確診㗎啦，有啲甚至乎話係咪嗰度譬如新田地街一帶可以做個小區嘅大型啲嘅強制檢測咧，有啲咁提㗎。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特別個區而家情況犀利咗，我哋嘅應對措施夠唔夠咧？請問嘉賓傾下先。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喺電話旁邊㗎。早晨，鄭永信。 早晨啊，叶冠霖。 系啊，不如先讲下新田地街20至26号唐楼嗰度先。你觉得嗰个执行嘅行动做成点啊？ 嗱，我自己咧就之前都同政府喺度讲嘅，即系早几日当确诊嘅数字咧系咁多嘅时候咧，其实附近嘅居民咧都担心嘅，因为咧其实嗰个地方嘅环境咧同屋村过去嘅做法，就系屋村嘅爆发系有啲唔同嘅，因为佢旧楼好多，全部啲楼咧系密质质嘅，而里边咧当中嗰20到26号嘅单位咧，其实佢哋全部都系互通啦，同埋佢哋好多好多劏房喺里边嘅。咁我哋自己都睇过咧，嗰啲喉管咧其实咧都薄得都离晒谱嘅，即系乱咁薄嘅。咁所以我哋自己一路都担心话，喂，即系会唔会都会有小区小型嘅大厦爆发咧？咁所以我哋就除咗同政府讲，不如唔好净系做强制检测啦，不如即系都系等大家安心啲，就即系喺嗰几个 number 咧就做强制隔离啦。咁呢个系第一啦。第二咧就其实都政府都系要佢即刻马上系加强嗰啲嘅消毒嘅。咁佢哋做咗大厦清洁啊，喺附近街道都做咗啲清洁嘅。不过有一个环节咧就比较困难嘅，因为嗰度咧就好多离扑异类嘅人士喺度嘅。咁所以咧即系喺沟通方面咧就即系可能咧佢哋嘅信息咧就接收得比较慢啲。咁呢个咧而家同民政处倾紧，希望佢可以尽快咧系即系沟通得比较再可以快啲将啲资讯俾到佢哋咯。 我想问你几时同政府提话嗰度应该要谂撤离啦，强制撤离啦？ 我哋系前日咯，即系系咯前日。 O、okay, K， 即系星期三嘅时候做啦，咁但系见到佢就应该系寻日清晨，即系星期三晚嘅时候都 系啦。因为附近居民都系有担心嘅，都系头先嗰几个情况啦，因为太多人喺附近啦。因为啱啱楼下咧，其实楼下就系街市同啲排档嚟嘅，咁所以咧出入嘅人都系好多，咁所以呢个我自己觉得都系一个比较好嘅方法。当然你话系咪应该政府系有一个比较好啲嘅系统，系早啲去决定去做撤离，等到啲居民系可以有足够嘅时间啦。咁呢个当然系可以做得好啲。 咁真系咁讲，你觉得时机点啊？会唔会迟咗啊？都？ 你問我係遲咗噶啦，不過你話而家可唔可以再即係而家遲咗就遲咗，可能一日咁，但係其他往後嘅工作咧就唔好再追落後啦。一成日政府我哋都話佢追落後噶啦，咁睇下點樣係可以做翻快啲咯。 咁執行方面啊，佢揀咗喺清晨嘅時分去到做嘅。咁尋日訪問嗰啲區議員，佢就話啊，到啲居民都可能太急啊，覺得突然間嚟咁樣。你見執行嘅時機又點咧？ 當然係未必係最理想啦，但係即係夜晚嘅時候咧，都係可能會比較人多啲嘅，因為裏邊咧個問題就係好多劏房，咁啲人咧其實佢哋好難咧去話啊捉去話捉。揾到曬嘅，咁所以我嘅理解咧，而家咧嗰啲嘅人都未走曬嘅，即係仲有好多人咧都仲喺度嘅，可能咁所以咧， 你講20至26號都仲有人喺度啊？ 係應該仲有，因為佢而家警察咧呢一兩日咧都係喺嗰個大廈嘅出入口嘅，咁即係如果有人翻去嘅時候，都會問叫佢哋去啦。咁但係有啲人可能冇翻到去噶嘛，即係啲我大家都唔知噶嘛，因為佢冇一個確實嘅 number 話有幾多人住喺呢度咁樣喎。咁所以都即係所以希望佢盡快啦，即係盡量叫曬所有嘅人都可以做強制隔離咯。 嗯，咁即係應該都有啲走漏咗咯呢啲。 有咁可能性喺度嘅，有咁、 有冇啲街坊同你求助啊？咁嗰啲揾你幫手，究竟即係覺得啲信息點啊？點做嗰啲知唔知佢哋？ 有嘅，我諗最主要係附近啦，頭先都講啦，樓下係全部都係排檔，同埋即係好多街市啊咁樣，咁佢哋都擔心個衞生環境啊，或者係各樣啊。其實前晚都做咗大消毒嘅，成個新田地街附近嘅街道都做咗大清潔嘅，咁就好啲咯。咁佢哋自己嗰啲檔口咧，佢哋自己都加密咗清洗嘅，咁都希望係等到啲人安心咯。不過咧，就因為始終咧嗰個確診嘅，除咗係嗰度差唔多29宗之外咧，嗰幾個 number 其實附近周邊咧喺佐敦道啊、港島都有一啲確診嘅個案嘅，咁所以其實都會有啲居民係會擔心會唔會有個小區嘅爆發咧。咁呢個我覺得即係政府一定要睇即係睇住咯，點樣做咯。 即係有啲報章都數過，就新田地街附近數起啦。頭先你提過，譬如佐敦道啊，去到譬如吳松街、南京街啊、廣東道一路數埋咧，都有成60多宗附近嗰堆，係咪有啲專家都話小區都要做啲強制檢測咧，做多啲嘢咧？你點睇咧？ 我自己都覺得可以去，即係我贊成嘅，即係但係要有一個機制咯，即係究竟係點樣做一個叫做一個強制檢測咧？即係而家政府就係兩宗嘅確診嗰陣大廈就做啦。咁但係嗰啲兩宗確診好多時候都係嗰啲屋邨嗰啲，咁好多個單位噶嘛。但係你喺嗰啲舊區裏面咧，你其實係好少個一層，可能係6-7層嘅。咁你兩宗其實就好少啫嘛。咁會唔會可以考慮再降低個門檻？又或者係幾個 number 2-3個 number 加埋個兩宗就即刻做咧？咁我覺得政府如果係要做，就快啲決定做。 所以头先你都话啦，唔好追落后啦，往前谂都要谂啲机制啦，咁样机制上有冇啲咩建议俾政府咧？ 我就係咁講咯，即係第一就係嗰個門檻咧，仲可唔可以再降啲？即係唔好話淨係話一定係用兩宗嚟做標準，可唔可以再減？ 但係點分啲樓啊？即係譬如邊一區咁會唔會某啲區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 block 去睇咯，即係佢哋你都知道嗰啲舊區都係4條街咁樣框住一嚿咁樣嘅，咁你可能用一個 block 去計咁又得咁樣咯。咁另外呢個係一啦，二咧就係啲喉管咧，我諗大家都會擔心嘅。咁我自己都建議即係政府其實嗱，佢哋話佢哋有落去嘅屋宇署啊，佢會去睇過啲喉管，特別係嗰啲確診大廈嗰度，但係我都希望佢都睇多少少咯，即係喺周邊附近嗰啲大廈都睇一睇。如果真係發現咧係有即係有可能係有傳播嘅咧，都要係即時處理咯，即係都係要即時去撤離啊咁樣。 但係當區居民係咪好多啲渠都係亂嚟嘅，都係博到？ 係啊，其實嗰度咧係舊區之中咧係環境比較惡劣嘅區嚟嘅，因為嗰度真係好多好多劏房，因為嗰個區你知道而家今次呢個爆發都係因為係嗰啲工人群組啦，咁好多尼泊爾工人咧都喺嗰度附近住嘅，因為佢哋就需要住啲，即係佢哋未必可能有好多嘅資源，所以佢哋都係住喺啲劏房地方係比較差，即係仲要係劏房更差嘅劏房嚟嘅，咁所以其實上到去咧就即係佢哋講話啲渠就全部都亂咁駁啊，駁得係好離譜啊咁。咁呢個都令到大家都擔心， 但係嗰啲要解決又未必咁快做到喎，咁點？ 係啊，係啊，冇錯，所以一定係大家幾樣嘢㗎啦，加強即係政府就喺嘅食環署，即係加強做啲消毒嘅工作啊，咁自己居民都要做好啦。咁但係即係快快脆脆就係即係盡快睇到，如果嗰個強制檢測可以做多啲，因為而家你強制檢測咧，佢如果唔係強制檢測咧，你要自己去做咧，那個難度就高咗。你話啊，鼓勵佢哋去做都得，咁但係即係如果強制咧，就會比較大家會即係明確啲咯。 好，最後想問埋啦，就有關頭先都提到噶啦，就嗰啲尼泊爾裔啦，甚至乎其他少數族裔啦，佢哋嘅資訊接收方面，呢度又做成點咧？我見有啲政府網站都有提供啲資訊嘅，咁嗰啲但係翻譯嗰啲夠唔夠咧？定點好咧？ 唔夠噶，即係咧嗱，我哋自己都有發啲單張或者係傳啲信息去嘅，咁但係最好就係即係透過其實民政事務署佢哋自己透過佢哋嘅渠道啦，因為即係仲有好多少數族裔嘅聯會啊機構啊，咁其實佢哋都有啲唔同嘅渠道，即係多方面咁樣去發放咯，咁就會好啲咯。又或者佢去翻可能佢哋嘅地盤嗰度又再發放啲信息啊咁樣，呢個一定係要加強嘅。因為過去其實咧少數族裔即係接收喺抗疫嘅信息咧，其實都係唔係好足夠。 嗯 ，OK， 咁多谢你先啊，谢永信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谢永信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啊，咁都讲到有关油麻地、由新田地街二十至廿六号啦，讲到附近一带，甚至乎讲到油尖旺整体嘅情况添。咁头先谢永信都提到啦，特别新田地街嗰一带咧，啲楼嘅，譬如渠嘅，都可能都见到都麻麻嘅处理得。咁大家觉得呢啲区使唔使特别有啲措施安排落去咧？今次见到个区都多个案嘅，我哋做得够唔够？使唔使再加一啲针对性嘅措施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大家带你一齐倾下噶。咁而家喺一个即系五九九 J 章之下啦，其实都讲明噶啦，就系如果个大厦过去十四日内有两个或者以上嘅单位出现一啲冇关联嘅确诊个案嘅话咧，就会纳入五九九 J 章下个强制检测公告。咁所以而家就定咗呢条线噶啦。郑永春头先都提话啊，会唔会某啲位置可能要再紧呢条线咧？就可能用一个区嚟到画一个 block 嚟到画一个即系范围嚟到画咁样咧。咁大家都讲下你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好啦，咁除咗讲到地区问题，咁亦都讲到个老问题啦，就系渠嘅问题。因为今次除咗油尖旺让人关注咧，另外喺石荫村人石楼嗰度咧，又话有三个同座乡，咁都系零九室嘅单位啦，又话有个案出现，咁又话六个人中招啊，咁而家就话怀疑啊，会唔会系嗰啲渠管嘅垂直播毒咧咁样？咁所以油尖旺又系渠，而家石荫村嗰度又系渠，香港好多地方都讲个渠嘅问题噶啦，都又要再请专家出嚟又同我哋仔细讲讲。咁点解旁边请嚟咧？有香港测量师学会嘅前会长何巨业一齐倾下噶，早上何巨业， 早晨，宇官啊， 系，不如先讲个油尖旺嗰笔先，讲到嗰啲劏房嗰啲渠，你见情况点啊？ 劏房就真系比较多啊，但系如果你讲翻即系涉事喺新田地街嗰个大厦，其实喺外围都见到啦，就算入去里边啊，入唔到去啦，咁样染疫啦，咁但系都见到啲渠管嘅接驳方法好明显，里边有好多劏房啦。咁就算有幾個 number 嗰啲喺外面明顯見唔到渠咧，但喺裏面我相信都應該好多間隔咗嘅。而因為啲渠行咗啲光井位啊，所以你更加睇唔到。所以你佢攣薄嘅程度更加係你估計唔到嘅。 可唔可以講下你喺外觀見到佢點樣攣薄法啊？ 嗱，我諗普遍有個通病就係話，第一佢哋加咗廁所，因為好明顯嘅，以前一個單位。啊，咁啊，得一個廁所，最多兩個廁所嘅，因為有時候以前啲唐樓設計係兩個獨立廁所，咁佢而家就加咗，加到走出去以前嘅房間啊、廳嗰啲位置，咁又加咗一個、兩個、三個都有嘅。咁其實咧就加廁所咧，理論上就唔係話一定唔得嘅，不過問題咧就加完廁所之後咧，佢啲喉管咧就擺位係完全即係好明顯錯嘅。點解錯咧？一個廁所裏邊咧，大家見到咧就會有個座廁嘅我哋嘅排污位啦、排污渠啦。你廁所一定有地台去水㗎啦、即係沖涼咁樣，即係廁所梗係有呢類嘅分間咗劏房，梗係用地，即係用咁沖涼就排水㗎啦，喺地台嗰度。咁跟住你就有星盤，有面盤。咁但係我哋見到咧，佢新加嗰啲廁所位置咧，其實得一條粗嘅排污管出嚟嘅啫。咁意味啲咩咧？佢一條粗排污管，而又可能有兩個、三個接駁位添。咁即係意味咩咧？裏邊可能分間咗啲嘅廁所咧。里边喺里边已经将嗰啲地台啊，甚至乎面盘啊接驳咧，喺里边接驳晒，跟住先一条渠接出嚟。咁而嗰条渠接出嚟咧，嗰、那个斜度啊，都可能有偏差，可能都唔够斜嘅。另外主要就系佢哋嘅接驳出嚟咧，佢哋我哋一般嘅，我想提一样嘢，一般我哋嘅座厕出水咧，喺外墙你见得出嚟之后咧，就向下有九十度角。向下向下落咗一段短距離，跟住先再帶橫有條橫身喉嘅，我哋叫做，跟住先再接駁一條垂直嘅主喉管嘅。佢哋嗰啲接駁咧，一出嚟就已經係打橫行噶啦。咁意味咩咧？其實裏邊嘅污水一出嚟咧，其實佢冇一個向下嘅流動，咁就好容易咧。如果你喉管裏邊淤塞咧，或者係隔離左右有廁所咧，其實你一沖水咧，其實你好容易影響到隔離左右嗰啲廁所嘅。呢、這個就係即係一般呢類唐樓劏房所加廁所之後嘅渠管嘅盲點嚟嘅。我嘅最擔心係咩咧？喺裏邊可能啲地台咧都已經接駁咗一條嗰啲大嘅污水管。咁其實喺地台裏邊咧就好大，好坦白講，我懷疑啦，或者都見過咧，其實有唔少咧就係冇個除水器嘅，即係所謂我哋嘅隔 U 型彎管去做一個水封。咁喺是臭好多時係傳播咩咧？喺座廁可能因為個水封流失咗，即係入翻去啦。第二喺個地台嗰度根本就冇個水封，咁好容易入翻去，所以經常聞到臭味。最大一個 問題就係佢哋接駁呢啲嘅排污管咧，我都睇唔到有呢個反虹吸管或者係所謂通風管嘅嘅接駁。咁即係話咧，呢啲嘅結具我哋再次好，其實好容易咧，俾人哋有吸力吸走咗水風。嗱，呢個咧就普遍。呢类旧楼、呢类劏房咧，存在嘅问题啦。 嗯，但头先提话，譬如出到去嗰条渠系要要九十度角垂直九十度少少先驳翻去垂直球嗰啲，嗰啲系咪基本嘢嚟噶？咁点解？因为听落又唔系好难做啫，呢啲点解？ 唔难做，其实咧坦白讲都好标准嘅做法嚟嘅啫。咁尤其是你嗱，你一个厕所个风险冇咁大，你几个厕所串埋都明显嘅，出边都差唔多水平嘅话咧、你其实好容易影响人哋，同埋倒灌咧。咁其實你話幾難做唔難做，主要係咩呢？可能係啲位置問題，因為呢當你做劏房，當你再延伸條橫喉，我哋叫橫嘅打橫嘅支管呢，其實你已經嗰個唔足夠嘅距離呀、因為你通常喺個地台面度，佢通常啲劏房呢喺地台面度安放呢條嘅排污管嘅，咁出咗嚟呢已經好貼啦，咁跟住呢佢仲要好遠呀，好遠走過去呢，去一條原有嘅主排污管嗰度呢，垂直嗰条咧，其实好远距离咧，你做唔到个斜度啊。 O K， 都做唔到个斜度咧，咁佢哋就唔可以再向下弯曲一段距离。如果咪更加接驳唔到，即系佢哋就算好多时用翻原有喺个主排污管侧边两个嘅通常有个厕所喺度嘅，喺嗰个接驳口嗰度再延伸条横口出去嘅。咁你知道一个距离系好唔啱嘅，高低高差唔啱， okay. 所以佢哋系做唔到嘅。所以呢个咧普遍系达唔到标嘅。 O K， 咁点好啊？呢啲都整落咁多，可能为数不少，咁你拆又拆唔切嘅喎？呢啲咁点好咧？啲 坦白讲，真系拆唔切，因为就算你话啲业主肯唔肯做啊，你租客嗰啲话佢担心，但系业主我坦白讲唔会搞佢啦，搞嘅话就真系改动晒所有啲间隔。咁所以你话你问我啊，其实真系一个死症。因为咧。你話個座次，我仲可以話我接駁翻個反虹吸管啦，因為佢冇反虹吸管啦，座次可以接駁翻，咁阻咗佢嘅地方啫。但係問題係個地台去水，普遍因為冇咗聚水器。 OK， 我就係擔心，咁你冇辦法㗎，你一定要拆曬，同埋根本就唔做得個廁所喺個，唔做得個廁所，唔做得個排水，即係個地台去水位喺個位置，即係影響曬間隔。 OK， 好。另一个都想把握时间讲埋咧，就是石蔭村人石楼嗰度咧，就话有三个都是零九室嘅单位爆发啦。咁就话关乎系咪嗰个渠管嘅垂直波毒？咁有啲相影出嚟，仲话咧条渠嗰度生草添。咁嗰啲系咩回事咧？又 坦白讲，我作乜好嘢去睇，但系黑掹掹睇唔到啦。咁咧就但我睇啲照片咧，就系嗰条喉管接埋一条横。盲喉咧，我哋叫做，就喺个单位排嗰啲排污管搬出嚟咧，有生草。咁嚟生草咧，其实生草喺好多旧楼嗰度都有阵时啲球渠管有嘅，即系嗰啲开放式斗废水斗型嗰啲喉管吓。咁但系呢个咧就比较特别啲。但系咧我亦都咁讲，可能好多时有啲种子咧飞咗埋去，你知实有嘅，你附近有种植嘅话，咁可能喺啲罅隙咧藏咗喺度，或者喺啲嘅位置咧。甚至乎我哋啲喉馬位置啊，有啲罅隙啊，咁啊藏咗喺度，咁你天然都會有水分嘅，空氣裏面或者落雨嗰啲有水分，可能會生長。咁或者有人話喂，生長咗啲草係咪代表一定漏水咧？嗱，呢個前因後果好難講，可能有啲種子喺度，佢會附著慢慢生長咗啲根咧，追水入咗，可能啲喉管嘅罅隙咧入咗喺喉管度。但係亦都可能因為佢係真係流緊水，而有阿公貓種子喺度嘅，容易令到佢生長。但我覺得呢個都唔重要，重點就係咪真係流緊水？而且咧，呢啲植物咧係應該一見到就要清除嘅，因為佢哋嘅生長咧係影響個渠管嘅整體嘅完整性嘅。呢個就即係我諗講而處理佢嘅啫。但係問題你話係咪垂直喉管播毒咧？咁即係我又睇翻嗰個而家係零九單位，似乎有即係有引人懷疑嘅。而且佢呢種設計咧都係好普遍嘅，即係一個光井半光開放式光井裏面啊，廚房最尾九十度側邊咧就係有個廁所位，咁啲喉管咧喺正個廚房廁所嗰啲位置嚟嘅。咁你話係咪有一個單位有啲排泄物播到令到其他單位感染咧？如果佢哋真係嗰啲水風做得唔好，有啲喉管入屋嘅位置咧？可能佢因為佢有時有啲人做過裝修嘅，可能改動過，咁影響個水風，咁咧有機會。咁至於你話喂係咪出邊空氣傳播咧？咁就 咁就睇下嗰個樓層嘅關係係咪咁密切啦。 嗯，但係呢啲應該係房委會打理㗎啦，係咪？呢啲按道理都唔會有， 理論上係 唔會好似劏房咁亂嚟啊，應該都啱基本嘅標準嘅，係咪應該？ 理論上應該係嘅，咁但係都難保有個別單位去做裝修啦。咁問題就係房委會佢係咪每嗰個單位嘅裝修裏邊佢？如果佢自行自己裝修都得噶嘛，問題就佢自行負責啦。咁但係係咪監察得咁嚴謹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個別屋邨啦。 嗯嗯嗯，好，最後想問埋，咁頭先講有草嗰度咧，咁應該點好啊？係咪應該成條換噶啦？見到有就 誒唔係，我諗簡單啲，有草嗰度咧就一定要移除咗啲草，咁睇下喉管嗰度有冇真係啲根咧生咗入去嗰啲嘅接駁位度， 嗯， 會唔會破損到？有咁就要維修，換咗嗰個接駁位，其實就唔難處理嘅。 嗯 ，OK 好，咁多謝何巨業先同你傾到，多謝你啊，何巨業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嘅前會長，講咗好多香港啊，雖然渠嘅問題，頭先形容嗰啲油尖旺區有啲劏房嗰啲亂駁。何巨業話死症添，咁點好呢？我哋而家有疫症當前，我哋社會做啲咩呢？係咪規範上面做多啲呢？大家點睇？打嚟講下。電話繼續係18723111，1872311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葵涌石蔭村人石楼有六人确诊或者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涉及的三个单位都是同一座向的09号单位。当局决定撤离09号单位所有住户，今朝早会安排设置流动采样站，俾市民接受检测。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昨日到场视察之后说，部分外墙的喉管不理想，有草等的植物出现，可能代表有渗漏，相信有垂直传播的可能性。除了09号单位所有住户要撤离，过去两个星期内曾经在人石楼逗留超过两个钟的人就要强制检测。环保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杨全清话：，发现有单位的座厕通气口被人切除，相信有住户自行改动。土耳其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由中国科兴生物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总统埃尔多安亦都在安卡拉接种首剂疫苗。土耳其订购了5000万剂科兴疫苗，并且已经取得当中300万剂。虽然在土耳其的测试之中，疫苗有效率91%，但是试验人数只有29人。卫生部长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表示是战胜疫情大流行的最重要方法。欧洲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严峻，法国政府宣布从星期六开始全国宵禁令将会在每日傍晚6点起生效。总理卡斯泰说，与邻国相比，法国的疫情得到控制，但是医疗系统的压力仍然很高，措施是为了遏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并且会持续最少两个星期，期间除了紧急服务之外，所有服务和商店都必须关闭，当局亦都会加快为民众接种疫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报告，指中国可能在对待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穆斯林的政策之中触犯种族灭绝罪行。报告说，过去一年出现的新证据表明新疆正是发生违反人道甚至可能是种族灭绝的罪行，又指控中方骚扰在美国的维吾尔族人，要求美国政府正式决定新疆是否出现暴行。委员会联席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窝文形容，中国过去一年打压人权的行动令人震惊和前所未见，促请国会以及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追究北京的责任。北京当局一直否认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又指所谓强迫劳动的问题是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凭空编造的世纪谎言。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79，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4，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78，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700点，升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1.77美元，卖出1,852.6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但系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青朗公路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嘅，现时一带就挤塞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朗公路快线有意外。另外咧就近住丁九桥支路快线咧都系有意外，即系话屯门公路有两宗交通意外嘅。仲有咧就系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支路啊。去红天路方向近住上城嗰度咧有意外，现时嗰度咧系有封路措施，来往方向都系相当之挤塞噶。元朗公路支路去红天路方向近住上城，因为有意外啦，咁啊现时咧来往方向都系挤塞噶。仲有一宗交通意外，唔系意外，应该系坏车事故，喺呢个新田公路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田河支路咧，之前有坏车阻路。坏车未走，咁啊塞到牛潭尾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田河支路，因为有坏车阻路啊，龙尾去到牛潭尾。隧道方面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工作最少占人生三分一时间，有没有试过做到好嬲或者不服气的时候就会想辞职呢？考虑辞职到底有什么因素呢？转换新跑道又是不是会看到新景象？心里心里有个谜，辞职心理。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疫情爆发，各区现抢救潮，超市推限买零， 市面抢打流感疫苗，有诊所一针索价近1,000元。 国泰重组旗下港龙航空停运，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选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2021年1月15日，新增29宗确诊，石荫村人石楼零九室居民需送往检疫中心。 警务处、国安处拘捕11人，据了解涉12港人案。 消委会指80%消毒喷剂样本功效逊消毒酒精。 北韩阅兵展示潜射弹道导弹，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繼續千禧年代的時間，電話繼續1872311，1872311，剛才討論緊幾個方向，一個就是講到油尖旺失田地街的附近好像很多個案，有人就建議不如不要只是說現在按一棟大廈裏面有兩個、個案而是不同單位的，那就要去做強制檢測，還是應該再拉闊一點呢？因為對於、這些樓可能住客沒那麼多的，那比例上面兩個和一棟樓很高的，跟住又有兩個不同的，是不是要做緊一點呢？因為見到那裡都爆得犀利了，甚至乎有些就話，不如成個小區做個強制檢測啦咁樣。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係1872311，1872311，使唔使做多啲嘢咧？另外啦，就講到渠嘅情況，頭先講到劏房嘅渠又好，頭先石蔭村嗰度嗰啲渠又好，都讓人懷疑會唔會有播毒嘅風險咧？我哋呢個老問題啦，做得夠唔夠咧？你有冇啲類似嘅經驗咧？今次公屋嚟嘅喎，呢、這個可能係房委會房署佢哋處理嘅喎，房署處理嘅喎。咁呢啲又做成點咧？可以打嚟講下嘅，1872311，1872311。另外疫症之下再拉闊啲啦，我哋都好想走出呢個疫情嘅，咁有啲咩方法呢？我見到星期三嘅時候，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咧就講過，就話當局咧都研究緊喺商場嗰啲處所係咪要提早關門嘅。另外一個諗緊嘅構思咧，就話當一啲指定處所復開之後咧，就研究諗下係咪要有關經營者咧就檢視嗰啲顧客有冇安裝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咁亦都話構思咧，第日或者要檢視佢個電子針卡添啊。咁有啲咩出咗嚟？咁都讓人關注，喂，係咪要早啲閂呢個商場啊？咁樣。咁後屘咧就見到局長咧，尋日就接受 Now 新聞台嘅訪問，咁就話到咧，政府現階段咧其實係冇計劃咧規管到商場要提早閂門嘅，但係都同業界討論緊顧客接受檢測或者注射疫苗之後咧可以入去處所嘅可能性，都諗緊呢個方向嘅。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1872311。若果第二日入一啲嘅處所，可能要係睇睇你係咪真係檢測咗啊，或者注射咗疫苗啊？若果循呢個方向諗，你點睇咧？商場早餐嗰個之前就話諗緊，尋日講清楚就現階段其實都未有咁嘅計劃做住嘅。咁但係呢啲方向你係點睇咧？可以講下你睇法。1872311，1872311。好啦，先講下早啲閂商場嗰筆先，請嚟位嘉賓傾下。有商場管理學會嘅榮譽顧問，亦都係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嘅許志文教授一齊傾下噶。早晨，許志文教授。 早晨，主持人你好。 嗱，之前佢都講過話想諗下係咪商場提早閂，但係尋日講清楚就現階段都冇規劃咁做嘅。你又覺得點咧？得唔得嘅呢個方向？ 提早閂咧呢個方向咧就即係暫時我就唔係覺得好即係可行嘅，因為咧我睇個即係我咁諗咧，我從三方面去睇呢個問題。第一咧就雖然我唔係防疫嘅專家或者係即係醫生啦等等，但係即係第一個方向去睇即係疫情方向。首先疫情方面咧，而家嘅數字上高，冇好咁明顯嘅數字咧，係或者係數感染嘅個案咧，就從商場實質而嚟嘅。可能從啲某啲食肆又會有，但係即係商場感染個案咧，就唔咁明顯，令到即係我哋好擔心商場會帶來好多嘅感染喺而家或者係情況，唔似得工程啊，唔似得大廈嘅群組啊，或者係跳舞嘅群組等等呢啲。咁所以咧就即係除非個情況變化得好快，咁如果有一個數字或者有一個即係明顯嘅趨勢上出嚟咧，先去做咧，或者預測到明顯趨勢先去做咧，咁佢似乎合理少少，即係喺個首先嗰個即係抗衡嘅疫情方面，第一點。第二點從客人嘅方面啦，即係從消費者方面啦，其實商場就好多人都去消費嘅。簡單嚟講咧，即係有一啲地方咧，啲屋苑咧，啲商場咧，基本上就係唯一或者係去買嘢嘅地方，包括裏邊有零售啦、超級市場啦，或者其他啲日用嘅需要嘅物品都喺嗰度買。如果話提早或者咩咧，或者食節目關埋咧，咁係對民生嘅影響都幾大嘅。如果話提早嘅時候咧，即係會減少嗰、那個即係購物嘅時間，或者係消費嘅時間，或者係咁可能有個機會咧，就係、是、將人流係谷埋咗一段即係時間開放時間，咁可能咧嗰、那個情況咧仲會變得唔理想都未定，因為人多就某段時間唔係分散啊。咁另外即係令到即係不便之處就可能好大咁樣。第三方面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從商户方面咧，即係商場經營者啦，零售嘅店鋪咧等等，都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影響嘅。而家我聽聞咧，係商場咧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情況咧，嗰、那個生意咧跌咗，自從呢個咩實施 禁堂六點之後禁堂食啦等等呢啲咧，都跌咗好一個明顯嘅比例嘅，大約佢哋係到有八成左右都跌咗，咁亦都對即係經營者都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咁幾方面夾埋三方面到嚟咧，我相信咧政府話考慮過而未去考慮真係實施。縮短營運時間啊，或者係甚至冇停商場啊，咁都係合理嘅。 嗯，但係尋日局長講翻清楚，就話現階段都冇計劃要規管商場，咁你就係啦，所以安心啲啦。呢個係，但有次有啲講法就話，如果唔去到強制咁辣啦，商場自己可唔可以做啲嘢減人流啊？咁樣其實會唔會好難咧？商場其實本身天生就係想多人流啊嘛。呢個有冇得可以合作下咧？這個 我估應該即係有啲嘢可以做嘅，而家商場都做緊嘅，譬如話係首先人流方面先，你提到頭先個點啦，有啲商場其實都喺特別喺你發現聖誕節嘅期間都減少一啲即係擺設啊或者一啲活動啊，活動甚至取消曬咁，就係基本上即係咩表演啊等等呢啲咧，以前嘅商場好多呢啲表演啊或者咩聚集咗好多人啊，最簡單一個咧就係事項咧就係倒數。商場都好多都冇做呢啲嘢啦，唔係好多情冇做啦，咁樣講，即係都係減少人流，呢度做緊嘅，其實就咁將來點嘅繼續即係喺人流方面處理，可能係即係可以再諗諗，譬如限即係有啲商鋪咧係限人數入去嘅，亦都見到嘅嚇，咁即係咁亦都呢個都係好合理的。再加上其實再嚴謹少少，可能即係商場可以話。體温嘅測試啊，等等方面咧，係做得足啲啊，做得好啲啊。個別商鋪一定有噶啦，見到好多都你差唔多行一間鋪就試一次，你去雲城嘅商場，你幾十試咗幾十次體温，你頂咁樣，而家都有。各方面都可以做嘅，包括人流嘅控制啦，第一，第二係安全啊、體温啊、檢查啊等等，呢啲都係有方便或者係有保證，即係購物嘅環境啊，喺場內嘅環境嗰、那個那個安全性嘅 嚇。嗯，體温而家我見到有啲有做到嘅，咁若果嗱呢樣做完之後啦，而家政府就話諗呢個方向係咪，譬如查客嘅安心有冇用安心出行咧等等嗰啲，如果喺商場做，你估得唔得咧？又難唔難？ 要視乎情況啦，我諗都唔係話唔可以嘅，即係因為而家如果睇嗰個方便程度點啦，而家我相信啲商場咧大部分都有啲即係有啲即係俾佢掃二維碼嘅即係設施噶啦已經，咁再加上如果係一段強制咁，我諗都對到時候可以考慮下呢樣嘢嘅，但係就我諗再進一步睇下知會下業界，睇下佢可唔可以配合得到做咧，咁係最理想。如果大家能夠配合得到，能夠傾得掂呢樣嘢，因為呢樣嘢亦都唔係太過困難。但係當然啦，而家市民最擔心有可能係私隱啊，去到邊啊，俾人知道啊咁樣，但係可以再傾傾嘅呢個咁嘅情況。 嗯，好啊，咁多謝許志文教授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許志文教授咧就嚟自香港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產學系嘅，咁佢亦都係咧商場管理學會嘅榮譽顧問。刪啲刪商場早啲呢樣嘢咧，就局長講咗啦，而家都冇諗住嘅。不過其他嗰啲啦，譬如話包括係咪？可以嗌啲顧客可以接受檢測或者注射疫苗之後先至俾佢入去某啲嘅地方咧，咁而家嗰啲都諗緊嘅。咁呢方向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 1872311。好啦，又請到位另一位嘉賓傾下先，有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柯尊鼎喺電話旁邊嘅。早晨，柯尊鼎。 系 啊，其中一样嘢讲到政府话谂紧咧，就系话如果复开处所之后咧，就嗌嗰啲处所要睇下啲人客有冇用安心出行啊等等嗰啲，得唔得啊？呢个你觉得？ 我哋业界系表示系忧虑嘅喺呢一方面嘅安排啊，系啦。咁因为首先我想我讲下咧，上两次嘅停业咧，跟住我哋开翻咧，就我哋都跟咗政府或者自己都安排咗一啲嘅防疫措施，咁我哋觉得其实都好有效。咁其实喺过去咧，其实我哋个各个业界咧都未试过喺爆发过一个嘅群组感染啦。咁即系话我哋其实而家进行紧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其實是有效的，咁但係政府就每一次咧都會加一啲嘢俾我哋，即係如果你覺得我哋係冇效，即係我哋係做咗一啲措施而係冇效果，而有發生咗群組感染嘅，咁你要我開再俾我哋開嘅時候咧，再加一啲新嘅措施，咁我哋覺得係可以嘅。咁但係其實都冇啊，其實從來都冇發生過啲群組感染啦，只係一啲嘅感染個案嚟過我哋嘅某啲中心嗰度，咁呢個就唔 即係冇人避免到嘅事嚟嘅。咁至於一個個安心出行啊，個二維碼咧，我諗都係一啲私隱嘅一啲嘅問題啦。咁其實好多即係好多嘅學生好早都表達一樣嘢，就係話如果你裝咗咧，咁要我哋咁樣去掃咧，我就唔嚟㗎啦。咁其實好早已經講咗㗎啦。咁我哋業界都好憂慮呢一樣呢一方面嘅。 如果係唔係針對某個行業咧，整體咧香港不同嘅處所都要做啦。咁而家譬如入去好多處所都要探熱㗎，咁啊探熱旁邊整埋個二維碼出嚟咯，探完熱攞埋個手機掃埋先入去咁樣，操作上得唔得咧？又 其實冇話唔得嘅，我哋都話其實好強調一樣嘢，我哋有冇得揀嘅啫。其實我哋冇得揀嘅就咩都得㗎啦，係咪？即係其實呢樣嘢其實就係睇下。政府喺宣傳或者安排上咧，佢可唔可以令到市民放心咯？咁睇到咧，暫時嚟講咧，其實香港普遍嘅市民咧都係唔接受呢樣嘢。如果我冇聽錯嘅話咧，好似得全香港得幾十萬人係裝咗呢個二維碼呢樣嘢。咁即係可能嗰個百分比都唔到5%。咁你可以見到咧，就係、是、普遍嘅人都係唔暫時都係未接受呢樣嘢嘅。咁我哋喺過去嘅一年啊。里边咧，其实咧，我哋个业界嗰个伤亡惨重啊，可以咁讲，就系嗰个嗰啲人客流失啦，或者系经过几次嘅诚意打击之后，咁其实即剩翻嘅影响，我谂都唔到一半或者1/3嘅客人喺度，咁再系喺一个即系仲未可以通行到，或者系未有啲人接受到嘅所谓嘅防疫政策之下，叫我哋开翻咧，其实我谂我哋嘅生意其实可能系去到我谂即系而家。就接落去，我哋估計租都未必夠交。 所以嗱，掃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二維碼一方面啦，而家甚至乎話諗緊係咪要第日，譬如啲客要接受咗檢測或者注射疫苗先至入去某啲處所，呢、這個應該仲辣啲添，係咪啊？呢個 係啊，一定係辣啲嘅啦。講真嗰句，而家疫苗嗰個成效或者副作用咧，大家都唔係好清楚，我哋都好多傳言啦。咁其實如果我一個顧客嚟講，我都唔會因為想去做一個不必要嘅運動而去。為攞自己條命仔嚟交飛咯，我諗呢個係好正常嘅心態嘅諗法，即係甚至乎我見到聽到啊，袁國勇教授都話啊，佢起碼知道個疫苗即係出行打咗一年或者兩年，佢先至會試下打嘅咁樣性，咁你可以見到就係、是。都個信心都係未係夠，咁你要強行，如果人哋要打咗疫苗或者先至可以去某啲處所咧，咁我寧願唔去咯。 呢度有幾多生意到受影響到啊？你估若果真係咁樣嘅話？ 我谂我估哇！我其实好难估计，我即系起码都唔见1/3嘅客人，起码都 即系单单因为呢样嘢， 单单因为呢样嘢， 好嗱，另一个都想同你倾埋咧，就有关你头先业界你都讲到都好困难啦、啊、呢、這个，咁政府就有推出一个防疫抗疫基金啦，咁你哋健身中心都话有10万元资助，而家个进展点样啊？而家 进展都仲系零啊，因为其实咧我哋第二期嘅资助50,000元咧。喺2020年12月31日啊之前咧，其實都仲係有8-9成嘅同業咧係未收過嘅。咁即係話，其實整整一個2020年咧，我哋政府講咗有3次嘅發放防疫基金，其實只係發放咗1次嘅啫。咁再100,000元啦，咁50,000元未攞到啦，咁第3次100,000元先啱開始申請。咁其實我哋都好強調，就係政府因為冇喺呢個業主嗰度咧，係做過一啲功夫啊，所以其實我哋你。俾我哋嗰咁卑微、咁低嘅賠償咧，其實都唔係賠俾我哋嘅，係俾業主嘅啫。因為我哋其實都要交租俾佢，但我哋冇公開嘅，我哋係完全停喺度冇公開嘅。唔好話俾到我哋生活，或者我哋幫我哋出糧或者做任何嘢，其實我哋連交租都要再倒貼。咁其實簡單嚟講，呢個咁嘅所謂嘅賠償，其實係賠俾業主咯。 但系点解咁多都仲未出到嘅咧？系棘喺边个位咧？你交齐晒啲所需文件資料未噶？ 其实第二次嘅申请咧系好复杂嘅，比第一次复杂好多嘅。第二次申请咧，佢要你即系有啲好无稽嘅嘢咧，佢就佢要你影大厦，影我哋嗰、那个中心啊嗰啲嘢，佢连走廊啊、楼下门口啊嗰啲，其实我哋亦都无所适从。咁好啦，到我哋交咗资料嘅时候咧，跟住佢就可能就冇消息啦，打去问咧，就永远唔会有人答到你问题嘅，一定系叫你等 email， 跟住等 email 可又等1-2个月，即系搞好耐嘅，系呢个系我哋普遍大部分绝大部分嘅同业 的問題來的。 嗯，即是你們角度你已經交齊了料了，就不知道為什麼他浪了那麼久。 是啊，有些呢我們已經交了，他說我們沒有交，其實已經交了的，那我們哦，那但是沒有人答你，我說咦，我們那個你有沒有 check 到過裡面那些東西，他說、哎、我不知道，不要問我，我不知道，這樣成，然後我們就哦，那死死地氣又要再拍過再交過了。 嗯嗯， 是 啊，剛才你說都有八九成收不到啊，還是怎樣，其他成收不到？ 是啊，其實呢在一月份呢，一月而家呢，我想即有陸陸續續有些人收到嗰50,000嘅，咁但係呢個都係過咗2020年啦，2021年先陸陸續續有人申請，有人攞到嗰50,000，但係咧佔我哋，如果我哋明文有200多間嘅中心裏面咧，我諗佔咗係70%以上，到而家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未收到第二次發放嘅50,000，第三次就未都唔好講啦， 第三次而家接受申請未㗎？其實未㗎， 接受申請㗎， 接受。咁你哋交翻嗰啲。嗰啲料定係要再有唔同咗要求，有冇唔同 咗？佢所講就係話，如果第二次咧嗰、那個申請係已經成功咗咧，第三次咧就只需要提交即係好少嘅嘢嘅啫。我如果冇記錯就係一個身份證同埋租單嘅啫。 嗯， 咁呢、這個我就仲未知個結果，因為反正第二次都未收到。 係、okay. ，咁啊要睇埋嗰度點樣先啦、啊。呢、這個不明白你哋業界嗰個難處嘅。多謝曬你先，柯俊鼎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柯俊鼎咧就係健身搏擊運動業界大聯盟嘅召集人。電話佢咗1872311啊，講咗好多疫症之下不同行業受嘅影響，你見到情況係點可以打嚟講下啦。商場應該點樣做好都可以打嚟講下嘅。另外啦，就若果真係話第日要做咗強制檢測、注射咗疫苗先可以入去有啲某啲處所嘅話。呢、这個方向你係點睇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頭先都講到好多喺疫症傳播之下渠嗰啲問題啊。咁我見到咧就香港廁所協會副主席洪志權都打上嚟1872311上一齊傾下。早晨，洪志權。 係，早晨，葉冠林。 早晨，你好。係，有啲咩想發表咧？ 冇啊，想補充下頭先一位聽眾打上嚟話，關於都係新田地街個樹嗰啲水渠嘅問題啦嚇。咁、想補充就係話喺個樹咧，好明顯喺外邊已經睇到啲。渠咧係駁錯咗噶啦，佢錯成點樣咧？係將嗰啲污水同埋臭水咧一齊駁埋咗嘅。咁咩叫污水咧？污水就係我哋平時洗手啊、洗面啊，或者係廚房嗰啲水排咗出去咧，咁就叫做污水啦。咁喺呢一座大廈裏邊咧，佢啲污水咧就排咗出邊外牆咧一個水斗嘅。一個水斗就係嗰啲開放式嘅咁嗰啲排水嘅系統嚟嘅。咁呢一種系統咧叫雙管式嘅。咁另外一條管咧就係淨係駁去個廁所或者叫馬桶咧嗰、那個渠管嚟嘅，咁我落到下面嘅時候咧就駁通咗啦，即係叫做交叉一齊駁咗，咁呢個係好明顯嘅錯嚟嘅。咁、如果即係話啲大便係有菌或者咩嘅時候咧，就好容易會走咗出去出面嗰個水斗啊嗰啲地方度咧一路排毒排咗出去嘅。咁、我想講個問題即係話最主要就係、是。政府盡快要揾立例咧，要做啲渠管嘅人咧，要有牌照先得。如果隨便任何人都做得到嘅話咧，咁就好弊啦。好似呢啲咁明顯嘅錯咧，都做咗出嚟，咁但係政府又可能睇唔到嘅，咁就好大問題嘅。 呢、這個關牌嘅問題，定係頭先阿何巨業分析啊？可能有時候位嘅問題，有啲人都唔係好識，簡單嘢嚟啫。呢啲都識嘅，即係因為簡單嘢嚟啫。但係就可能係唔夠位駁咧，劏房夾硬加咗好多廁所，咁唔夠位放渠，咁先搞到咁，係咪啊？ 應該唔係嘅。如果識得做有牌嗰啲人咧，就算做唔到，佢都要諗辦法做到佢嘅。但係如果冇牌唔識嗰啲人咧，就會亂咁駁噶啦。咁就好明顯，新田地街呢一處咧係好明顯嘅一個錯誤。咁呢做呢個人或者最先設計又好咩都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錯誤嚟嘅，因為佢對啲渠啊嗰啲佢都唔熟悉嘅，咁佢覺得接通咗去咗水就得㗎啦。咁呢個咪一個好大嘅。即係管制上、管控上嘅問題啦。 我想好快問埋另一個咧，就見到有個渠就另一邊嘅啦，就話就生咗啲草上去嘅，嗰啲又點㗎？你覺得驚唔驚？ 嗰啲都唔出奇嘅，嗰啲有啲漏咧，佢唔係好明顯咁噓噓聲咁漏出嚟，係有啲叫滲漏咧。咁香港好冇大部分呢啲渠管咧都係用塑膠做嘅。咁塑膠料咧有一個好大問題，因為佢長期暴露喺啲太陽光之下咧，咁太陽光係有 UV 嘅，有紫外光嘅。咁啲塑膠咧就如果俾啲紫外光長期咁曬咧，其實佢慢慢有機會會裂嘅嚇，有機會裂，即係唔係全部都裂。咁第一咧，第二嗰啲薄口咧，可能又薄得唔係咁好咧。咁日子內咧，咁啊會有啲滲漏出嚟，佢又唔係話流得好緊要，咁流少少出嚟咧，咁啲水又好，氣又好咧。 咁啲植物咧有水咧就會喺嗰度生長噶啦，咁即係證明嗰度係漏水嘅。咁、 okay. 啊漏水又會漏氣啦，漏氣又會跟住播毒啦，咁呢啲一連串嘅問題都會發生嘅。 咁見到呢情況應該點做啊？ 要收理佢噶啦，要拆咗佢嚟做過嘅。 嗯 ，OK， 好， 系啊， 好，咁多谢晒阿洪志权打上嚟补充先。洪志权系香港厕所协会嘅副主席啊。好，继续听下听众先，仲有黄生添啊，黄生你好。 系你好啊，叶先生。 系你好， 先生。 系，请讲。 冇，我关于咧就系呢个接驳喉管嘅问题啦。 嗯。 主要咧嗱，我自己咧都系买咗一个劏房嘅小业主嚟嘅。 嗯。 咁咧就点解我一买咗嘅时候咧？就發覺咧，其實都好多問題嘅啲喉管。咁你知啦，我買層樓就冇可能話去檢查去睇嗰層樓嘅喉管噶嘛。首先就睇個單位市政就算啦嘛。因為個喉管喺外牆度，你點樣報人知嘅？ 咁、okay. 你買完先發現好亂啊，係咪啊？ 係啊。 咁你點解決啊？ 都好混亂。 點解決啊？ 咁咧嗱，解決咧就根本上就冇得解決嘅、 嗯。 你解決嗱，如果你就除非嗰啲租客就搬走曬先解決，因為佢日日要去水嘅嘛，廢水啊或者嗰啲嗰條喉嘅污水啊都要去嘅嘛，你冇可能話叫佢唔好幾日停咗唔沖涼唔成嘅嘛。好啦，又其實咧，我覺得咧主要咧就個問題出現喺邊度咧？ 簡單講啦， 就算。我买一层楼好新装修找人来做个劏房、 嗯、 根本上装修那些人他是有牌的嘛他本身。那、嗯、你政府是有责任或者上堂的时候他每年或者更新一次上堂、 okay. 应该要严厉一点讲给他听喂嗱你这样博呢就是你的责任来的。 是不过关键就是有没有牌咯究竟刚才洪志权都是要加回牌的规管的。多谢黄先生先听到这里。 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本港昨日的確診數字是29宗，本地感染佔26宗，有源頭和源頭不明個案各佔一半，另外有超過30宗初步確診。昨日再多3幢住宅納入強制檢測的名單，其中葵涌石蔭村人石樓繼14樓零九室有1家4口染疫之後，26樓和16樓的零九室單位昨日再有2人確診及初步確診。港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場視察之後說，最少一個單位的喉管經過改裝，而外圍有喉管生了草，或者會有滲漏情況，故此安排全堂40層零九室的居民要撤離檢疫。經濟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油麻地新田地街一堂唐樓上星期起爆發疫情，累計28人確診，專家指樓宇污水渠有播毒風險，呼籲盡快安排撤離。一直表示無需撤離居民的政府，都昨日凌晨突然轉態，漏夜上門逐戶拍門，將50多名居民撤離送往檢疫中心。有區議員批評當局朝令夕改，專家就擔心政府行動太遲，有住戶或者已經一早搬走，令到病毒在社區擴散。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據了解，港府正考慮採購第四款疫苗，可能會是美國生物科技企業諾亞亞克斯公司的疫苗。該疫苗目前正進行第3期臨床測試，技術屬於重組蛋白疫苗。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這款疫苗首2期的臨床數據佳，目前正在美國和墨西哥進行第3期臨床測試。《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昨日朝早拘捕11人，包括律师兼民主党九龙城区议员黄国同、学联前副秘书长何杰宏的母亲张静思、独立音乐人霍朗齐等，他们被指涉嫌协助潜逃期间遭内地拘捕的12名港人。据了解，11名被捕者暂不涉及港区国安法罪名，警方已協助罪犯罪名扣查各人，到昨晚各人未獲保釋。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去年10月以相同罪名拘捕9人，加上由國安處昨日拘捕的11人，即是一共有20人被指協助12港人潛逃被捕。警方說案件已經交由國安處合併處理。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 英國在本月開始接受持有有效的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即是簡稱 BNO 港人申請到英國居留。有研究報告指出，根據多項數據推算，移民潮會令到港元資金流走，但是在英國今年或者會有超過2800億的資金因為移民英國而離開香港，相等於2020年淨流入資金的一半，但是不會令到聯繫匯率制度出現系統性問題。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據了解，一名官校教師因為被指使用不當和偏頗的教學材料，已經被當局調職和調查。據了解，相關調查已經完成，教育局正考慮取消他的教師註冊，預料成為第三名被釘牌的教師。消息指，被當局考慮釘牌的教師任教九龍東一間官立中學，今次是第一宗官校教師面臨釘牌的個案。當局回覆說，證實有關個案正按公務員紀律機制處理中。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疫情之下財赤超過3000億元，有公務員團體要求下個月財政預算案額外寬免公務員的薪俸稅，促消費、助經濟、振軍心。社評說，失業率急升，打工仔很多都要減薪或者是放無薪假，公務員有鐵飯碗，應該苦心自問，要求派糖是否合理公道，如此離地的要求有沒有可能服眾。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當局控疫措施仍然是被動和落後形勢，今次佐敦爆疫，確診者居住的唐樓環境惡劣，劏房林立，不是將疫下居民送去檢疫中心觀察那麼簡單，還要為周邊大廈居民和密切接觸人士檢測，盡量找出隱形病人隔離和治療，切實採取超前防疫行動，否則內防擴散又淪為口號。經濟日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就說，近日政府官員政客不停提及要強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 App， 要將疫苗卡電子化以便記錄其他的事項，甚至不諱言要推行健康碼，要封樓封商場。評論說，引進監控市民的模式，強推監控市民的手機程式，不會達到新型肺炎個案清零的目標，只會達到將市民的自由空間清零的目標。蘋果日報評論。 文汇报社评话，十一人涉嫌协助罪犯，寻日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消息话，案件同十二逃犯案有关，为黑暴分子潜逃提供一条龙服务，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计划。社评话，背后仲有黑手操控，警方需要顺藤摸瓜，进一步彻查案件，连根拔除，暴徒保护伞，切实保障香港法治安宁。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元朗公路左转翻去洪天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过咗丹桂村，反方向洪天路上元朗公路方向挤塞，龙尾喺平下路啊，重复多次啦。洪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出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左转去洪天路挤塞，龙尾喺丹桂村。反方向洪天路上元朗公路挤塞，龙尾就喺平下路。咁另外，元朗公路嘅支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石湖围。重复多次。元朗公路支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锦田河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石湖围对出。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山塘。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圆洲仔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山塘。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咧，有两宗交通意外，咁一宗就喺丁九，一宗咧就喺青朗公路噶。咁两宗交通意外咧都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而家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同埋观塘警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北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另外新深西部公路去回深圳湾公路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新闻党中委金文峰， 可唔可以将个市民自己个强积金嗰度攞出嚟？政府讲样嘢就喂，个强积金咧只系纯粹退休保障嘅啫。其实香港嗰个医疗、住屋等等保障都系好唔足够。呢一笔钱系咪可以做更加多嘅保障咧？唔可以话次次人哋话想攞，咁你就话喂唔得，呢啲系退休嘅钱嚟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2021年1月15日，新增29宗确诊，石荫村人石楼零九室居民需送往检疫中心。 警务处、国安处拘捕11人，据了解涉12港人案。 消委会指80%消毒喷剂样本功效逊消毒酒精。 北韩阅兵展示潜射弹道导弹。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时间嚟到9:14，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就千禧年代。刚才一路讲紧疫症之下不同嘅情况啊，讲到劏房啲渠啊，讲到其他嘅渠管啊，另外就系政府有冇啲咩措施可以做多啲嘅咧？咁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有邱生打上嚟，特别想讲下劏房嗰边嘅情况。邱生你好。 啊，你好啊，叶生。 早晨，邱生，系，请讲，请讲。 我咧就唔想讲咁多，净系讲下啫。政府咧就早好多年前咧已经话劏房唔合格噶啦，完全系唔合格嘅，即系犯法嘅。咁但系咧个发言人就话啦，政府个发言人就话，因为太多管唔到，所以就任佢发展啦。咁搞到而家咧，嗱，美孚新村咧系一个交通枢纽嘅重要土地域嚟嘅。咁如果嗰度爆炸咧，即系嗰度爆呢个疫症咧，我可以话俾你好大镬嘅。点解大镬咧？因为嗰度交通嘅枢纽嚟噶，乜嘢交通都喺度集合喺嗰度咁滞嘅。如果嗰度疫情一爆发，搞唔掂。咁啊，嗰度咧未系疫区吓，未系，但系已经有劏房喺度设立咗噶啦，好多劏房添噶啦。咁我希望政府咧就立一个例，所有劏房都系唔合格，现时拥有就冇办法。如果再系建设劏房咧，系犯法嘅，要可以咧令到呢个业主咧系要即系蒙受损失，或者要充公佢间屋嘅，咁免得有劏房呢个状态。因为劏房咧嗰啲渠啊，冇办法建设得好噶。有就算最叻嘅工程师或者最叻嘅装修佬，冇可能做得到嗰个合格性噶。我可以话俾你听，嗰、那个隔气弯管啊，尤其是个骨嗰个隔气嘅、那个水闸啊，嗰个叫做U 型聚水器啊，系冇可能做得到噶。有啲人装修咧，为咗免得搭棚、免得麻烦，唔整个隔气弯管。个业主唔系唔想整，系个装修佬唔肯整。点解咧？因为要用搭棚嘅方法，又要使嗰个业主嘅钱多咗，所以佢哋咧唔整噶。尤其是嗰啲企缸啊，原底就係浴室咧，就有個 U 型隔氣嘅。咁由於佢將佢改咗做 这个起缸啊，冇隔气噶，冇用呢个 U 型聚水器噶，我可以话俾你听，我可以大胆话俾你听，应该政府立例，如果冇 U 型聚水器嘅，全部系唔合格，要拉要锁。 OK， 好，明白。 要封楼咁先啱噶。 OK， 加强规管啦，总之就多谢晒邱先生嘅建议啊，再辣啲啊啲规管可以，多谢晒邱先生嘅意见先。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另外疫症之下咧，又想講下市民咧，就好多時都注重個人衛生多咗啦。其中咧就酒精搓手液嗰啲都隨身帶嘅啦，好多都。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叫消毒噴劑都多人用。咁不過見到消委會有個測試咧，15款嘅消毒噴劑產品裏邊咧，發現得3款咧，即係得20%到啦。個消毒噴劑嘅殺菌同埋消除病毒嘅效果咧，係同1:99嘅稀釋漂白水啦，或者75% 嘅酒精搓手液咧係相若嘅啫。咁究竟个情况系点咧？请翻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早晨，黄凤娴。 早晨，叶冠林。 就讲讲呢个消毒喷剂，今次集中系做喷剂呢一种嘅一種形式的消毒嘢，點解要揀佢嚟做呢？ 其實我哋會睇到，因為抗疫嘅關係咧，好多呢一啲嘅產品咧，就喺個市場嗰度出現咗啊！咁同埋咧，有好多消費者咧，就真係當咗佢係一樽嗰啲叫萬能噴劑啦嚇、總之去到邊咧就周圍噴啦。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會當佢係一個清潔劑添。譬如話清潔廚房啊，或者係可能有時清潔完之後就再去消毒啊，咁樣都係會即係好常用啊。或者有啲人入屋嗰陣時之前就話都要等我噴噴先咁樣。咁甚至有啲人咧就會喺空氣裏面咧就諗住得閒就噴下啲空氣咁啊，令到個空氣都可以消毒。咁所以咧喺一個咁抗疫嘅情況底下，究竟呢一啲嘅消毒噴劑係咪有效咧？同埋有啲咩地方反而會大家要留意會構成風險咧？咁我哋做咗呢個測試啦。咁而個結果咧就話俾我哋聽係咩咧？就我哋今次用咗15款嘅多用途消毒嘅噴劑去測試啦，根據歐盟嘅標準去做啦。咁我哋發現咧就係佢哋嗰個殺菌嘅效能咧，大體上咧喺15款裏面咧有10款咧都唔錯嘅。咁而呢15款裏面，如果係講話去消除病毒嘅效能咧，有4款都唔錯，但係咧又有剩嗰啲咧就麻麻地啦。咁但係咧，就算你話殺菌都好啦嚇，咁好視乎咧係啲咩菌啦。咁我哋睇到咧就大腸桿菌咧就好啲，金黃葡萄菌咧就少啲，係可以做得好啲。咁但係如果我哋相對去比呢一個我哋成日已經聽嘅1:99嘅稀釋嘅漂白水，同埋我哋嘅消毒酒精咧，我哋嘅發現咧就係稀釋嘅漂白水同埋消毒嘅酒精咧，不論喺殺菌同埋消除病毒嘅效能嗰方面咧，都係比較好兼夾係穩定嘅。 所以聽落就消毒噴劑好多都即係如果講殺菌消毒都爭啲喎，係咪啊？即 係因為其實咧有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佢嗰個成分同埋嗰個呢一種我哋叫 active ingredient 啊，即係嗰啲呢啲呢一類咁嘅物質啦，啲化學物質啦嚇，嗰、那個嘅穩定性，因為佢咧其實係好受佢嗰個濃度啦，好受呢一個時間啦，同埋呢一個 pH 值啦，即係佢個酸鹼值咧就係、是、去受影響嘅。咁所以咧，若果如果係擺得耐，又或者係佢係佢嗰個配方係比較冇咁穩定嘅話咧，加埋咧你喺屋企嗰陣時係點樣儲存啦，同埋咧佢有冇俾清楚嘅指示你點樣去用咧，都會好全面咁樣影響咗佢整體嗰個功效。 頭先你講殺菌就好啲嘅，消除病毒啊爭啲，咁但係佢哋會唔會叫做？有違啲寫話自己又可以殺菌可以消毒咁嗰啲，呢啲有冇定義嘅？會唔會有違商品說明條例咁嗰啲 嘅？其實咧，一般消費者嚟講咧，就即係真係唔做個測試嘅話，譬如好似我哋咁科學化咁去做測試，佢哋真係唔知道嘅。咁所以咧，就究竟有冇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咧？譬如話佢哋嗰個嘅聲稱係可以做到99.9%嘅除菌，又或者係消除病毒。呢一啲咁嘅聲稱，或者100%添，我哋睇到有啲聲稱，究竟係咪真係咁樣樣咧？咁我哋成個報告係都已經交咗俾海關去跟進㗎啦。 但係所謂殺菌消毒，我哋成日都聽一啲咁嘅説法啦。其實有冇一個含義就即係殺菌，即係殺曬所有細菌，消毒啊，消除曬病毒，咁係咪咁嘅意思嘅？還是 其實 籠統用法嚟？ 標準嘅，因為你知細菌啦嚇，係好多唔同嘅品種，病毒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咁當你去做一個測試嗰陣時，你可以點樣可以聲稱佢真係殺到菌咧？就係好多時都係根據個標準，佢哋會揀一啲係常見同埋比較難搞啲啦嘅一啲嘅細菌咧，就係去做去制定佢哋嗰個標準啦，啲國際標準啦。咁病毒都係嘅，因為病毒咧都係分一啲叫做係有包膜。 同埋冇包膜嘅包膜同埋非包膜啦嚇嘅一啲叫病毒啦。咁所以咧就若果譬如話我哋今次我哋揀咗一個叫腺病毒咧，人類腺病毒五型咧，就係、是、去測試呢一個病毒嘅效能咧。呢、這、一個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難搞啲嘅，呢啲係叫做非包膜嘅病毒。因為若果非包膜嘅病毒去處理到嘅話咧，咁即係話我哋一新冠狀病毒係屬於包狀嘅包膜嘅病毒咧，咁應該係即係如果你係難嘅處理到嘅，咁而家呢個相對嚟講易嘅新冠病毒咧，都應該可以處理到咯。 即係處理到腺病毒嗰只，應該新冠病毒都穩陣嘅啦，應該 係 咪？ 係啦，因為咧其實個理論係啲咩咧？就係講緊包膜嘅，因為點解我成日叫啲人話用翻緊嘅洗手咧？就因為包膜嘅病毒咧，就若果係透過破壞佢哋嘅蛋白同埋個脂質，因為佢哋有個脂質去包膜去包住佢哋噶嘛。咁、所以如果破壞咗佢之後咧，咁就可以發揮咗佢嘅效用啦。咁呢個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啲專家咧都已經係咁樣講法啦。咁但係啲非包膜嘅病毒咧，譬如話我哋一用嘅腺病毒咧，就難搞啲嘅，因為要改變佢。那個病毒嗰個嘅結構啦，即係佢個醫殼啦，個表面嗰個殼嗰個結構啦，令到失去咗感染細胞嗰個嘅能力啦，又或者咧要直情破壞壞佢嗰個叫遺傳嗰個基因嘅物質咧，先至可以處理到佢嘅。咁所以若果我哋今次用呢一個人類腺病毒去試嘅話咧，咁若果佢係有功效嘅話咧，理論上都應該係對新冠病毒咧就應該有佢嗰個效用啦。 大家成績表就出咗嚟啦，咁但係有啲廠商有回應，我見到有啲就話：喂，你測試嘅時候一分鐘內嘅殺菌消毒能力咁太短喎，咁你哋係點樣測試嘅你哋？ 其實咧，我哋係檢視咗標準裡面嗰個嘅要求。同埋我哋要考慮埋，其實消費者去日常去使用嗰陣時咧，係大致上係點樣去使用咧，去決定我哋嗰個嘅時間。嗱，譬如話有廠商佢哋係話要用成60分鐘先至可以消除到病毒，有啲咧就話要30分鐘。嗱喺嗰個標準嗰度咧，即係有測試嗰個嘅要求咧。其實有分兩種，一種咧就係手嘅 hand hygiene， 即係手部嘅清潔；另外一種咧就係一般嘅清潔嗰個用途。咁但係咧，其實呢一啲嘅多用途噴劑咧，其實好多時我哋睇翻佢哋話佢哋嗰個用途咧，都係好多種唔同嘅用途方法。所以我哋咧就用咗一個叫一般使用嗰個嘅標準嗰個嘅要求去做嘅。咁而喺呢個要求裡面咧，佢哋嗰個嘅接觸嘅時間咧係比較係闊啲嘅，那個要求可以由一分鐘去到60分鐘。不等，咁但係咧，其實喺從一個消費者嗰個日常使用嘅角度嚟睇咧，其實若果你係噴咗上去一分鐘到，又或者係又或者係如果你係話係搓手嘅話咧，咁其實咧都係喺30秒啊，或者喺一分鐘嘅時間裏面咧，都應該係做完。所以咧，我哋係平衡曬所有嘅考慮之後咧，然後去揀咗呢個一分鐘嘅。咁當然就我哋都係會建議，若果嗰個廠商你係話你嗰個產品係要幾耐時間接觸嘅時間，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去令到嗰個產品係咪有效嘅話咧，你就一定要清楚咁話俾消費者聽。咁同埋咧就個指示就當然要清楚啦。咁另外咧就係大家都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咧，就呢一類嘅產品咧，佢嗰個嘅特性係唔穩定噶嘛。咁所以我哋當我哋測試咗由佢新鮮開到7日到14日嗰陣時咧，其實睇翻佢哋嗰個濃度同埋嗰個酸鹼值嗰陣時咧，都會有啲產品係比較穩定啲，有啲產品咧就已經不斷咁樣去下降噶啦。咁所以咧，我哋有一個好簡單嘅建議去俾消費者咧，就係真係如果你要用呢啲產品嘅話咧，都係要買一啲新鮮啲嘅產品，同埋你買完之後咧，就要好快咁用完佢，咁先至會比較保障到你嗰個功效啦。咁當然就亦都要根據佢嗰個指示去用啦。咁若果係我哋亦都睇到咧，有某一啲嘅廠商咧，其實佢哋俾嘅指示都唔係好清晰嘅。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咧，都希望廠商去改善咯。 其實一般呢啲嘅消毒噴劑係噴，我見噴手又得，噴衫又得，噴乜都得咁，係咪？通常而家點用？ 其實咧，我哋都問咗一啲專家嘅意見嘅，因為其實呢一類咧，始終係一啲化學嘅物質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建議咧，就係噴喺身體嗰方面嘅。即係就算漂白水嘅話，我哋都叫大家要戴翻手套，你先至好用漂白水啦，係咪？咁呢一啲嘅消毒劑咧，都係一模一樣嘅。咁同埋咧，就係記住咧，就是、若果你直接向人體去噴呢一啲叫含氯啦，或者有啲有毒嘅化學物質嘅消毒劑嘅話咧，其實真係好容易咧，就係會刺激到對眼啦，或者皮膚啦。如果你經呼吸咁樣去吸入咧， 就更加會可能會引起呢個支氣管嘅痉挛啦、作嘔啦、嘔吐啦、或者甚至過敏啦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真係絕對唔適宜咧就係去噴人同埋去噴皮膚嘅。 咁噴啲咩剩翻？即係食物嗰啲又唔好噴啦。 其實如果根據我哋今次嗰個嘅研究咧，其實呢一類咁嘅產品啦，特別係嗰個物質係次氯酸啦嚇，係用喺呢一個環境表面消毒用途咧係比較好啲噶。咁同埋咧，大家要記住咧，呢啲唔係清潔劑，你一定要清潔咗個表面。然后即系你即系洗干净佢啦，或者抹干净佢之后咧，然后先用呢啲消毒剂咧，先至可以发挥到佢最佳个效用噶。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你个表面系太多污垢咧，其实用呢啲消毒喷剂咧，都系会影响咗佢个效果咯。 嗯，咁如果翻翻去双手咁，听落系咪最好都系用翻75%酒精嗰啲？搓手液仲穩陣， 係啦，呢個都係我哋得出嚟嗰個嘅結果，因為呢一個真係經過長時間嘅研究啦，同埋好多科學嘅證明係證明佢係有佢個功效啦。咁同埋價錢嗰方面其實都係比較相宜啲啦。最緊要就係個表現係比較穩定啦。洗手同埋用，如果你真係洗唔到手嗰陣時，係用翻酒精消毒酒精去搓手液去當然要含個含量咧要夠高啦嚇。去做呢一個防疫嘅話咧，係會比較係穩妥咯。 OK， 好，剩翻兩分鐘嘅呢節，我想好快講埋嗰個網遊咧，就話啲貨金嘅情況，簡單同你講講，你有研究啊嘛。 其實呢啲手遊我哋最擔心呢就係而家大家即係居家多咗，同埋即係手遊其實即係越嚟越盛行呢，係會去到令到大家成癮。咁所以呢我哋呢就做咗一個好簡單嘅檢視啦，去即係親身去玩，因為睇返呢究竟呢啲手遊呢究竟有啲咩方法去吸引人去貨金啊。咁但係我哋發現呢其實呢都真係層出不窮嘅嗰啲方法，不論係叫你做 VIP 啦，限定嘅一啲嘅優惠啦，好多唔同，有幾大種嘅方法，但係個問題呢就係好多時佢哋啲條款究竟係咪公平，係咪清晰咁話俾個消費者聽，特別係一啲抽獎嘅情況，你有冇好清楚咁話俾消費者聽你嗰個命中率係幾高，係幾高呢？咁因為呢啲都係重要嘅資訊，去影響嗰個消費者愿唔願意去俾嗰個金錢去做去參與呢一啲抽獎啊，呢啲咁嘅優惠，其實因為呢啲錢真係唔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就喺呢幾方面咧，都呢一啲嘅手遊嘅我哋叫做開發商啦嚇，都係需要去改善咯。咁同埋喺法例上邊咧，我哋都會睇到咧。其實在很多不同的地方，譬如內地啊、台灣啊、日本啊、英國等等呢，都有已經相關的指引或者是法例呢去監管那個怎樣去出示他們那個中獎的機率啦、銷售手法啦、退款的機制啦等等，這一方面呢都已經有不同的法例呢去進行那個規管。那我又覺得香港其實有這麼多人玩的話呢，都應該是時候去看回下外國怎樣去做，那我們需不需要改善我們的法例咯。 網上會不會難一點，經常說伺服器在海外啊難搞那些，會不會都 不是，其實因為你仍然都是会有那个那个开发商的是究竟在哪里做生意的嘛。咁同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法例呢，而家因为全球化呢，咁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協作啦。咁我就觉得无论点有法例去規管点都係好过冇囉。同埋香港都係，我哋亦都发现原来有唔少嘅开发商呢都原来喺香港嗰度有登记嘅。 OK， 好。咁多晒黄凤霞先，多晒你讲返你哋最新嘅啲研究结果。黄凤霞係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嘅总干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指出，被要求疏散迁至检疫中心的新田地街20-26号商号大厦，劏房单位较多，又形容劏房地台位置不达标，是死症。無法透過簡單改裝解決問題，擔心單位的廁所和去水地台因為設置在不適當的位置，令到每次沖水的時候會出現倒灌和臭味等的問題。他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由新田地街受影響大廈外圍觀察，發現有單位亂駁喉管的情況，估計有單位額外加設3個廁所。他擔心如果劏房單位將去水地台和廁所直接接駁至到大廈的污水渠，但是渠管沒有安裝 U 型聚水器等的裝置， 除了会容易有臭味之外，亦都因为喉管斜度不足，导致渠管接驳不达标。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35宗是本土病例，是本土个案连续三日破百。国家卫健委公布，在本土个案之中，90宗是来自河北，黑龙江占43宗，广西、陕西各有一宗。内地至今总确诊个案增加至87988宗，单日未有新增确诊患者不治，死亡病例维持在4635宗。另外，内地单日新增6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20人当日被列为确诊患者。多家美国传媒报道，后任总统拜登将会公布涉及1900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方案。华尔街日报、CNBC 等美国传媒报道，拜登在那份名为《美国救援计划》的方案之中，将会向大多数美国人提供1400美元的现金资助。计划亦都包括将失业救济金提高到每星期400美元。延长至到九月底，向幼稚园、中小学与高等教育机构拨款1700亿美元。抗疫方面，拜登政府将会拨款700亿美元，用作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与疫苗方案。报道引述拜登团队高级官员指出，方案将会是拜登上台之后头几个月最重要的支出之一。印尼素拉威西省凌晨发生尼克特制 6.2 级地震，造成多处建筑倒塌。路透社报道，地震至今造成3人死亡，几百人需要紧急疏散。印尼气象局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1:28，震央位于素拉威西省西部，震源深度10公里，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报道指出，地震造成政府大楼部分倒塌，酒店、医院亦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但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和暖，稍后风势增强，星期日显著转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1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23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4点，跌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9.6跌3蚊，新上市嘅伊度科技系报65.5。腾讯控股623蚊跌6.5，阿里巴巴237.8升2.8，华夏视听教育6.66跌1.68。新上市嘅稻草红娱乐系报7蚊，中国海洋石油8.25升7仙，美团307.2跌6.4，中国平安100.7系升1.1，盈富基金28.66系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7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5，人民幣6.47，英磅對美元1.369，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78，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經平均指數報28692點，跌5點。港金現價報17110蚊，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2.71美元，卖出1853.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啲意外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港岛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东港中心对开第二线有意外啊，塞到北角码头嘅。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东港中心对开有意外，第二线受阻，塞到北角码头。新界咧，元朗公路去屯门，之前近住锦田河支路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坏车走咗啦，系多车啲嘅啫。元朗公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咁啊继续系不能够通车嘅。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啊。咁啊现时就多车啦。去天水围方向龙尾塞到去丹桂村，元朗方向龙尾去到桥头围啊。元朗公路天水围方向近住上城对开，因为有意外啊，一带有临时嘅封路改道措施，经过时间咧，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另外咧就系呢个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段嘅快线咧，亦都系有意外嘅。龙尾过咗运头塘，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元洲仔段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运头塘。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就仍然系多车嘅，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咁仲有啲地方都系特别塞车嘅。新界啊，新潭路去屯门方向逢吉乡段咧就比较挤塞。仲有就是青山公路啦，青山公路洪水桥段来往方向，近住港深公路桥底段都是塞车的。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去维景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2021年1月15号，新增29宗确诊，石荫村人石楼零九室居民需送往检疫中心。 警务处、国安处拘捕11人，据了解涉12港人案。 消委会指80%消毒喷剂样本功效逊消毒酒精。 北韩阅兵展示潜射弹道导弹。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疫症之下咧，打疫苗啊都系抗疫嘅重要一环啊！咁而家香港政府都准备紧噶啦，嚟紧都有啲嘅安排，话最快下个月可以开始有得打疫苗噶啦。咁但系作为啲病人嘅组织都相当之关注呢件事咧，都做咗个调查咧，就想睇下啲受访者点睇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有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林志游，讲下佢哋啱啱做咗呢个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调查报告噶。早晨，林志游。 早晨，顾林。 系啊，不如讲下你哋点解想做呢个调查，同埋个做嗰个调查嘅方法系点样咧？ 咁嗱，我哋做呢个调查嗰个目的就希望就即系知道咧，我哋病人组织入边啲成员咧，佢哋普遍都系啲长期病患者啦。咁对于嗰个嘅疾病感染咧，都系比较关注嘅。咁特别就系我哋自己，即系我自己嚟自嗰个组织就香港沙士互助会啦。咁都系即系曾经即系受过一啲病毒嘅一啲嘅摧残。咁所以咧，我哋希望今次嘅調查咧，即係睇得到一啲嘅數據咧，就睇下點樣去分析翻，即係嗰啲嘅乜嘢嘅因素咧影響 啲病人佢哋係接種嗰個疫苗嗰個意向啦。亦都係對於而家政府公布嗰三種嘅疫苗咧，佢哋嗰個取態係點樣嘅？咁呢啲數據咧就係即係幫助到我哋睇翻咧，就究竟嚟緊接種嘅時候，政府要留意啲乜嘢嘅地方咧？咁嚟到去，因為影響大嘅，我哋幾百萬人咧，即係佢買啲咩疫苗咧，同埋係有冇選擇咧，都係一個即係重要嘅一啲指標啦。 嗯，咁今次個調查結果重點係點咧？同你講講。 嗱，重點咧就係我哋簡單有三條問題嘅啫。就第一條問題主要就係有啲乜嘢嘅因素咧，會影響到佢哋係即係考慮接種呢個疫苗嘅。咁其中咧就係即係當然啦，即係普遍咧就係佢哋都係覺得預防自己感染啦，預防屋企人同埋朋友感染啦，或者係喺啲咩一啲疫苗嘅來源地啦、製造商啦都係重要嘅。但是呢比較重要啲咧，佢哋係比較多人覺得係更加重要咧，就係、是、嗰個疫苗嗰個臨床測試嘅數據。咁、正如喺即係早兩日前咧，即、就、係、是、有啲嘅疫苗嘅數據公布咗啦，大家都關注嗰個嘅數據一啲嘅即係改變啦。咁當然啦，可能普通市民未必即係對於呢啲數據個認知、那個理解係點樣嘅。咁但係嗰個公開性係一個好重要嘅指標咧，即係話嗰個疫苗咧個可信性啦，同埋嗰個嘅安全性咧，都係一個比較重要指標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對於嗰三種疫苗嚟講咧，一啲受訪者咧，佢係表示咧，即係當中咧係輝瑞藥廠嗰個嘅選擇咧係比較多人去揀選嘅。咁、其實同第二隻英國牛津大學共同研發嗰個疫苗咧，都係接近嘅，即係比較多人以呢兩隻藥咧作為首選同埋次選嘅。咁相反地咧。中國科興嗰個嘅疫苗咧，就係、是、比較少人去揀選去做呢個嘅第一選擇啦。咁亦都甚至有人大概係四分之一嘅受訪者咧，就表示唔會選擇呢種疫苗嘅。 呢度想打停一陣先，因為嗰陣時你做調查嘅時候，應該科興嗰只都未出嘅數據，啱啱出嘅啫嘛。咁當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你分析，即係點解大家唔中意揀佢咧？ 嗱，呢個我哋冇喺呢個嘅議題上面咧，再去即係叫人哋解釋點解佢哋唔選擇。咁但係我諗呢個係一個喺即使喺我哋上個月開始進行呢個嘅調查啦，去到今個月嘅月頭咧，停止為即係停止啦。咁我哋其實呢幾個禮拜之內咧。即係見得到由最初我哋啲數據開始翻嚟嘅時候咧，到我哋上個禮拜即係停止嗰個嘅收集個數據咧，其實嗰個嘅比例冇咩太大嗰個改變喺入邊嘅。咁呢、這個即係我哋唔去做揣測啦。咁但係即係如果喺今天嚟講咧，即係有大概四分之一嘅受訪者係表示唔會選擇呢個中國科興嘅疫苗咧。咁喺我哋喺另一個嘅議題上面咧，就係話究竟市民會唔會接種呢個疫苗咧，就係一個幾重要的指標嘅。因為咧喺今日其實都有另一個調查機構咧做咗一啲嘅報告啦，咁亦都早兩日咧中文大學都做咗佢哋一啲嘅調查啦。咁似乎都有一啲比較顯著嘅市民咧或者受訪者咧，都表示佢哋係唔會接種呢個疫苗嘅。喺我哋調查嗰個嘅入邊嚟講咧，就有16%咧表示唔會接種呢個疫苗嘅。咁亦都有超過四分一嘅受訪者咧表示咧就喺呢刻咧佢哋係冇所謂或者未決定嘅。咁喺呢個嘅即係數據上嚟睇咧，我哋都感覺得到咧，似乎幾大部分嘅人咧都有個觀望態度喺呢度嘅。即係如果係急住打或者甚至三個月內可以即係打得到嘅咧，嘅人數咧係不足四成嘅。 OK， 好嗱，咁你掌握咗呢啲資料啦，有啲嘅民間睇法出嚟啦。你覺得如果政府做一個疫苗注射安排方面，要點樣做先好咧？咁樣 好啊，嗱，或者喺呢個嘅事情上面咧，我想表達一樣嘢先嗱。就係、是、嗰個數據翻嚟嘅時候咧，當然呢個調查我哋係即係針對病人組織嘅成員啦。咁我哋都有一個最後嘅第四條嗰個項，即係個問題咧，就問佢哋究竟係咪有病人組織嘅成員啦。咁有四成嘅人士咧表示佢哋唔係嘅，即係好誠實話佢哋唔係病人組織嘅成員啦，亦都唔係病人嘅照顧者。咁但係咧，我哋將呢兩個嘅部分咧，即係批翻出嚟計算嘅話咧，其實唔係病人組織嘅人士。或者其他係即係公眾人士啦，我哋咁計啦。嗰、那個嘅比例嚟講咧，係非常接近嘅。 咁所以如果即係用一個咁樣嘅數據分析嚟睇咧，其實即係顯示到咧，是否病人組織成員啦，同埋即係唔係病人組織成員咧，佢哋對於呢啲數據嚟講咧，佢表示出嗰個嘅成分咧，嗰、那個嘅比例係非常接近咧，其實都 project 得到咧，可能喺即係社會上大家。即係見到社會上嘅人士咧，其實都有可能有一個同一個嘅想法嘅。咁喺呢個嘅即係數據分析嚟講咧，我哋覺得係政府咧應該考慮翻就話點解有咁大部分嘅人咧，暫時都唔打算接種啦，或者係做抱一個觀望態度咧，就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話究竟市民可唔可以有一個選擇接種邊種疫苗啦？第二咧就係話究竟邊啲疫苗比較可信啦、可靠啦，即係專家嘅意見睇法係點樣啦？咁呢啲數據咧好重要，俾得到政府咧就係話，咦，似乎有市民對於某種嘅疫苗咧，好似唔係咁 有信心。 咁你購買嗰陣時係咪可以去買少啲咧？咁即係俾即係如果我哋都睇到兩隻跑出嚟比較係受歡迎啲嘅，咁不如我哋將啲資源擺曬呢兩隻藥物嗰度，會唔會好啲咧？就唔應該考慮其他一啲嘅可能係政治因素啊，或者係其他一啲即係我哋未必需要考慮嘅因素咧。 OK， 好啊，好，多谢晒你先啊，林志豪同你倾先啊，多谢晒你先，林志豪咧就系病人政策连线嘅主席啊。好，呢个时候我哋听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呢本书讲到每个人往生之后都系独一无二，系咪真系有天堂同埋地狱呢？另一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如何趁着在世的时候准备好迈向此生的终极旅程呢？ 人在今生今世所做的选择，以及累生累世所做的选择，是不是决定了人的灵魂进入所谓死亡的过程的时候，人会被分派到哪一个层级呢？如果人还未完成来到人世间所做的事，人是不是没办法去到最好的地方？ 作者指出，人不必为了享受人生的体验而不断翻翻人世间这个物质层。物质层是一个暴形器，人一旦进入了物质层就无法之摆脱，因为人越是浸淫其中就会落在其中，而且更加渴求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欲念化成幻象，增加了心灵的负担，制造了深刻的心理问题。 由于人依恋人间的生活，被禁锢在业力和业力制造的欲望里面，而业力引发业力的密度，钝化了感官和心智，制造了无自知之明的毒物，而无知的业力引发更加多的无知，令人再找不到出路，回不到更高层次闪闪发光的光城。未完成的欲念会推动人在死之后前往一个较低级的存在，将人带翻嗰啲可以实现欲念嘅地方，但系即使轮回一万次，毕竟亦都系徒劳嘅。 了解死后嘅世界，系为咗更加豁达面对现世嘅一切。人如果想喺死后前往更高嘅有光嘅层级，必须培养心嘅灵性动量，聚焦喺付出爱，而付出嘅爱最好系灵性嘅爱，以及既能满足人类嘅需求。又能超越人类需求的慈悲。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作者伊丽莎白·克雷尔·普弗特，由张实文化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嚟關注一個律師樓嘅事件，先一間叫做黃鳳律師行啊，就話一個前職員咧就話佢因為唔誠實咁啦，挪用客户嘅款項啦，就令至到咧律師行就係俾香港律師會咧就係介入接管嘅，咁裏面所有户口咧都被凍結，咁而呢間律師行咧就話做好多有關二手私人住宅嗰啲買賣嗰啲嘅。啲事件嘅，咁所以咧就话而家有啲客户咧放咗律师楼入边嘅钱咧就会被冻结啊，就话令到咧近80个咧将买卖楼宇款项或者银行按揭贷款咧放咗喺律师楼账户嘅市民咧就变成咗苦主，求助无门。咁而家咧就话涉及金额咧就系 有啲估計啊，就話去到成一億噶，咁就見到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咧，亦都係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張國軍咧，之前都見咗一啲嘅副主嘅。咁而家電話旁邊請嚟張國軍同我哋講翻究竟呢件咩事先。早晨，張國軍。 早晨，大家好。 不如由個起點講起先啦。呢間黃鳳律師行咧，佢如果有問題，點解會係由律師會去接管？而家嘅程序係點樣嘅？ 其實因為香港個法律專業咧，就係、是、一個叫由政府咧係用法例，即係一個法律執業者嘅條例咧授權，即、就、係、是、我哋一行業自管嘅。咁所以以嚟咧一路，即係如果香港要做律師，即係事務律師咧，你就要由呢個香港律師會咧去幫你去管理嘅。咁如果你有任何專業操守嘅問題咧，咁律師會就有好大權力嘅，包括即係話要紀律聆訊你啊。咁甚至好似而家咁啦，如果佢發現有啲律師行係違規，而個違規有一啲我哋可以咁講，我哋叫死罪嘅，例如即係佢動用咗客户嘅資金咧，咁佢律師會就可以根據呢一個嘅條例引用權力咧，就去介入呢間律師樓。換句話講，其實咧即係話要立即咧令到呢間律師樓咧係結束，並且咧係要即係幫佢處理剩低落嚟嘅，就係話將啲檔案交翻俾啲客户啊，同埋咧就保存啲資金去核實個申索，然後咧就物歸原主。咁呢一個就係而家嗰個制度嘅設計咯。 咁今次因為呢件事就嗰啲有啲人想做樓宇買賣嗰啲就資金被凍結啦。咁個情況係點啊？你見到而家？ 其實佢即係今次咧，就因為呢間律師行去做有關樓宇買賣嘅業務係比較多，即係涉及嘅個案係好多。咁坦白講，如果一間即係好似而家咁樣介入律師行嘅時候咧，如果你做一啲唔係樓宇買賣，即係錢銀冇咁多嘅，例如做一啲嘅離婚案件啊，或者遺產承辦啊，嗰啲都係文件性嘅處理，就冇一般嚟講都冇乜錢咧會擺喺律師樓咧。咁呢啲影響反而咧就冇咁大。但你涉及到如果我要去買樓賣樓嘅時候咧，其實大家知道往往咧，你可能好多香港我哋嘅基層啊、小中產啊，都係即係不分嘅積蓄就喺層樓度。但係如果你一唔好彩，因為去介入接管而導致啲錢突然間用唔到咧，你就好麻煩啦。例如你買樓嘅，而家就出現咗有啲個案咧，成交唔到，因為冇錢咧，係再即係冇辦法再搬到另外一筆錢咧，就先去完成個交易啦。咁有好多甚至樓啱啱做緊轉案，由一間銀行轉案啊，另外一間銀行，咁啊嗰筆錢就新個銀行筆錢到咗律師行，但係咧就未去找舊銀行嘅錢，咁變咗同一時間新舊兩間銀行咧，佢都爭錢。咁變咗佢就要如果唔處理嘅話，其實代表而家即係以後每一個月，佢要還兩邊嘅按揭貸款，咁對於好多呢啲客户嚟講，可以咁講，佢係即係非常之彷徨同埋無助咯。 咁而家啲錢其實係叫做喺咩狀態度？即係律師會介入咗啦，咁係凍結咗，咁係點樣先能夠攞得翻嘅？這個程序點走啊？ 呢個就係嗰個癥結，就係話而家佢一凍結咗，其實咧嗰啲錢咧就會係唔喐得啦。咁就理論上咧就歸屬於就係即係律師會嘅理事會咧就睇住啲錢嘅。咁啊睇住嘅期間咧就。律師會就委託咗一啲律師行咧，就叫做介入嘅代理人。咁佢哋責任做咩咧？就入去律師行裏面，就逐個 file 咧，逐逐個檔案咧，去調查，睇下有冇啲古靈精怪嘢啦，有冇啲違規嘅嘢啦，啲錢銀有冇俾人哋動用到啦、偷到啦咁樣。咁啊，將所有嘅檔案全部調查完畢，跟住咧就唔知道賣錯啦。咁啊，睇下究竟有冇損失啦。咁如果係冇損失嘅時候，客户嘅錢係完好無缺嘅時候，咁又或者有損失都好，咁佢就將呢件事成件事咧就向法庭報告，咁啊叫法庭解凍，就將相關嘅錢，如果冇損失嘅就全部物歸原主啦。如果有損失嘅時候，就叫法院咧就俾個指示，究竟呢一個損失係由嗰、那個檔案嘅客户承擔啦，定係話由全部嘅客户去承擔啦？咁最麻煩就係而家呢一個嘅調查過程同埋向法院申請解凍嘅過程咧，最少都年幾兩年啦。喺尋日咧，我其實亦都啱接到個新個案咧，就唔係黃鳳律師行嘅。佢係2019年另外一間律師行係被律師會接管咗，但係咧當時冇引起社會關注，而客户嘅錢亦都一路係凍結咗唔喐得。但係去到今年啦，而家我哋已經踏入2021年咧，但係係攞唔翻錢，同埋佢冇辦法問到呢一個介入代理或者律師會究竟嗰個個案嘅進展係點樣，究竟有冇時間表，佢幾時可以攞翻錢？呢啲完全係冇資訊，咁啊，所以導致啲受影響客户可以咁講，我跌入咗個即係黑洞裏邊啊，佢睇唔到究竟嘅前面個情況係點樣，佢亦都冇辦法為自己個將來咧去作出一啲打算咯。 你見咗啲苦主啦，頭先你講到個情況係點，咁都好無助，咁可以做啲咩咧？佢哋而家咁樣？ 當然我諗而家個癥結咧，就係話第一嗰、那個介入代理嘅律師行咧，究竟佢係有冇辦法係有效快速咁去處理？我其實咧呢幾日我見完啲苦主之後咧，其實我發覺就係話。有個情況係可唔可以係即係律師會考慮一下係快啲係點樣咧？嗱，當然你又要睇曬，假設有幾百個甚至上千個嘅檔案之後，你先至話埋咗一個數，然後先至去一次過放翻俾客户咧，肯定就以年計嘅時間。 嗯， 但係如果我哋即係律師會嘅介入人咧，盡快睇下律師行而家存放喺客户户口嘅錢有幾多少。而過去其實會計裏面會見到有幾多客户係打個錢喺律師樓，如果佢哋大數係對，係唔會少咗嘅時候咧，即係話代表冇客户嘅錢係損失嘅時候咧，其實佢就應該要按門急先後啦。例如一啲其實最受影響就係話係被接管前後嗰幾日成交嗰啲嘅個案啊，因為好多時呢啲客户咧，佢問銀行借錢嘅按揭錢咧，都係嗰三幾日裏面咧係銀行打錢俾佢律師樓，咁呢啲。個案咧應該係盡快去處理啊，而律師會因為已經大數對嘅時候咧，其實係確保到咧係客户係唔會有損失咧，唔需要大家分攤嘅損失咧，其實亦都冇嗰個風險喺度，咁樣就可以幫助到而家最彷徨就係成交唔到，而仲要俾人哋告去毀約同埋追佢將來嗰、那個即係損失嘅時候咧，呢一班即係嘅苦主嘅情況咯。 如果淨係對大數啦，照你所講要對幾耐嘅？ 其實咧，如果大數嘅話，肯定要快好多。因為你只要睇下個銀行存放喺客户裏面嘅款項係幾多，同埋睇翻過去客户究竟有幾多錢存入個律師樓。啊，當然呢個亦都唔係一日半日嘅時間，但係如果係個介入律嘅代理，佢係有即係、有能力同埋有足夠嘅人手咧，其實我相信可以好快時間係做到呢一個步驟，就唔需要而家每一個檔案逐個去對咧。肯定，我覺得呢一好似今次呢個個案咁牽涉多咧，我相信兩年都係處理唔到，可能講緊要幾年時間先處理。 嗯，咁如果再拉闊啲呢件事，睇到制度上有冇啲嘢可以做多啲咧，防止下次上呢啲事咧？ 其實而家個制度裏面可以咁講啦，個制度設計咧，其實就各司其職。你而家咧就唔可以怪佢哋嘅，即係好似律師會嘅責任咧，就係去睇住邊間律師樓有冇違規，咁佢有做到呢個角色。 嗯， 介入代理佢亦都有做到角色咧，就話我逐個檔案去調查，確保咧係唔會客户嘅錢唔見咗咁樣。 Okay. 但係個問題就冇人照顧到而家嗰啲苦主嘅利益啊。 嗯， 因為你話係啊，冇錯，你而家保存佢嘅資金為好嚇，核實呢個申索之後咧就會物歸其主，但係。呢一筆錢今日你俾唔翻佢，同你喺幾年後佢俾人哋追索，甚至俾人破產之後，你先俾翻佢咧。 Okay. 其實個意義已經完全唔同咗。 點好咧咁樣？ 其實第一喺個代理人委託方面，點樣律師會確保個代理人咧係佢有足夠嘅人手同能力去做啦？第二，將來究竟邊有冇一個得一個組織或者單位，佢係個角色咧，就係話喺成件事裏面，佢負責去統籌呢啲介入代理人嘅表現，同埋苦主佢哋去了解個案件嘅進度。佢要有一個人咧，係從即係去點樣去保護同埋疏導呢啲苦主佢哋嘅情緒嘅角度咧，去做一個統籌，為佢哋去追蹤個個案，同埋咧我可以分類啲門急先後，令到律師會或者個介入代理人咧可以按呢個門急先後咧去處理，將呢啲受影響嘅客户咧嘅損失咧係減到最低咯。 OK， 好啊，咁多謝張玉君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啊！節目時間都夠曬啦，拜拜。